街、东二环、机场高速出京方向等路段将频繁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，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警官方微博、北京交警 APP、 广播电视台和室外显示屏等了解交通出行信息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拥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。

随候鸟南飞，风一道一道的吹，你刺痛我心扉，我为你滴血，你遗弃的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，我又回去追，去追，盼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。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贪杯。没有你逃到哪里，心都是死灰。我又回头去追，去追。但我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 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情也成空，宛如挥手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芳华落尽，一声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一零三三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5月17号，星期三，农历4月22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8度；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5度。廊坊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6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5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37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四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分享两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。天气太热了，很多人的脚臭问题又会非常的明显。你可以穿鞋的时候把少许的茶叶放到鞋里，或者在盆里放上温水，放少许的茶叶，把双脚放进去浸泡10分钟，这样的话可以除臭哦。第二个小窍门要说的是洗头的问题，在水中放少许的盐，这样来洗头的话可以预防脱发。或者呢，你想要头发变得特别柔顺的话，是在水里加一点纯的橄榄油，效果非常好哦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没在人群，没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是自己能够确定，抱有纯净的勇气，坦然的心，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，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，如果风沙扬起，你落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，有曾约定你滋长的玫瑰。 牵手分享一切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彩颜，有你在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被爱恋，你自有我流泪也能变成经典。 爱你也不轻松，我在听我在 受的感动，只有你一个人一份拥有，爱越超越时空。我的心中不再虚空，只有你给我生命。我的天空，你的天空，拼在一起已经没有真空。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一生情难断。我的心，你的心，一起生太阳。天长地久的爱情，只有你给我好好感受。 感动， 我在等，我在守，一生情难断。我在等，我在守，一个亲爱的。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有你给我一份承诺。爱越超越时空。 却成为痛苦的经验。

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美，什么地方才是家，为了谁在留下，一个人要想多久，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，不再轻易掉眼泪，不再轻易是轻生，无悔无怨，一生做誓言，为谁放弃一切，我不再是我，谁又是谁，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，别问我是否心已碎，别问秋风故人醉不醉，别问我的苦，别问我的悲，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，别问我是否还有泪，别问回旧梦对不对，也别问我会不会，就不要

信我在你身边。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。